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67集，表白。如果能被何玉问出来，那龙身这个老大也别当了。何玉有点失望，又在意料之中，心想幸好没跟冬至打赌，不然肯定要破财了。回去之后，他立刻给冬至打了个电话，直奔主题。 我觉得咱俩的猜测挺靠谱的，老大肯定有心事。 你打听出来了？ 何玉绘声绘色把刚才龙身细微的表情变化描述了一遍，末了下下结论。 我猜是私事，而且说不定跟你有关。 跟我有关？ 他平时跟谁都不远不近，跟我们几个吧总是亲近一些，但你是他的徒弟，肯定比我们更亲吧。他都不对你说，那还有什么解释？原因只能是出在你身上了。 他的分析有理有据，冬至几乎要被他说服了。 可我又没什么让师父感到不愉快的。如果说看书到深夜，隔天修炼没精神那件事，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。我知错就改，师父更不是斤斤计较的人，根本不可能因为这种小事对我产生隔阂。但要不是这件事呢，还能有什么事能让师父疏远我？难道是师父知道了我喜欢他的事情？ 冬至现在的心头狂跳起来，他很明白现在坦白情谊还为时过早，所以即便说话偶有过线，他总会及时的拉回来，小心翼翼维持彼此之间那条不怎么分明的师徒界限。想来想去，自己应该没什么过于露骨的言行让龙神看出来，可现在这种不明敌情的感觉才是最无从揣测的。 喂喂，傻了？ 何玉半天没听见他回话，冬至心中一动，忽然想到了一件事。 老何，师父会他心通，这件事你知道的吧？ 知道啊，上次我们在阳城遇险，不就是他用他心通帮你找到出路的吗？ 那他心通能听见别人的心声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只是有那种念头，但并没有说出来，他能知道吗？ 这一般来说，他心通只能得到别人同等的回应，相当于不出声，在脑海里交流。但你说的那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发生，因为他心通修炼到了一定的境界，的确可以察知对方内心深处的念头。正所谓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，动念之间就有了能量，有了能量就会有波动，有波动就有可能被察觉。 冬至一颗心慢慢沉到深渊，他手脚冰凉，差点连手机都握不住。电话那头的何玉没察觉到他的异样，还在说： 哎，你问这干嘛呀？想用他心通去察知老大心里想什么呀？嘿嘿，别做梦了啊，我就没见过还有人能窥视他的内心呢，就算有，你请得动吗？你 等冬至察觉掌心湿滑黏腻的时候，已经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甚至忘了自己是怎么跟何玉道别的。手机从手中滑落到沙发上，滚烫的温度显示刚才不短的通话时间。窗外枝头喜鹊上下蹦的，向屋里的他絮絮叨叨说着话，好似多年老友重逢。他的目光放空，似乎在倾听，又完全没在听，脑海里把龙身这段时间微妙的态度变化前后结合起来，越发觉得自己的猜测八九不离十了。如果龙身的确发现了这个秘密，那么对方的疏远就完全解释得通了。喜鹊热情的叫声成了慷慨激昂的葬礼进行曲，唱给他听的。冬至忍不住扶额仰天哀叹 啊，连我自己都没有准备好，师父怎么可能会有心理准备？徒弟喜欢师父，这当然没什么，可问题是我在拜师之前就喜欢上了， 龙生会不会觉得我的拜师根本只是为了接近他，别有用心，动机不纯呢？ 冬至现在恨不能买上一张机票立马飞回去，站在对方面前诚恳地解释这一切，哪怕龙生不接受，哪怕从此只是单纯的师徒关系，也好过现在这样任凭误会会继续加深下去。可他不能这么做，他现在已经是特管局的一员，心中除了私情，肩上还有责任。如果这样做了，那他跟龙申也真的就走到头了。 早死还是晚死，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。烈性毒药虽然痛苦，但快刀斩乱麻，救治及时，也许还有生存的机会。慢性毒药可能发作的晚，不那么痛苦，但日久天长，必死无疑。 新租的房子坐北朝南，通风透气，观景阳台被改造成全玻璃的落地窗，前面有一张宽大的躺椅，坐在窗前就能仰望星空。鹿城沿海空气极佳，深秋高爽，繁星闪烁，不远处还能看见海。冬至爱极了这块地方，所以当初毫不犹豫就租了下来，哪怕租金并不便宜。但现在他盘腿坐在椅子上，浑然没了观景的闲情。从白天到黑夜，整整一天的沉思之后，他终于艰难地拿起电话，带着拿起炸药包去舍身成人的视死如归。电话响了三下，于他而言如同三个世纪。 喂。 对方的语调比平日低沉了一些，听见这个声音，冬至反而逐渐冷静下来，诸般揣测念想，今夜悉见分晓。 师父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有事想和你说。 山本的事？ 不是。 对方沉默片刻，没有主动追问。 如果是闲事，那就不必说了。 在他认识龙身的日子里，对方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主动避开话题的时候，因为那根本不像是他的性子，除非对方已经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了。冬至把心一横，脱口而出： 师父，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我对你的心意？ 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，不要胡思乱想。 他果然已经知道了。 冬至怕他挂电话，忙道： 你要是不听我说完，我就连夜买机票回去当面说。 你在威胁我？ 师父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？ 那边没有应声，但也没有挂掉电话。 师父，我很喜欢你，也许这句话之前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但今天我不是作为徒弟，而是作为一个男人向自己喜欢的人告白。我不知道这种感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可能是在地底洞窟跟你重逢的那一刻，可能是前叔说你喂流浪猫的时候，也可能是更早，我在长白山上看见你与古龙搏斗，威风凛凛，让人崇拜。没有拜师之前，我只是一个事不关己独善其身的普通人，是你教我能力，让我强大，我从你身上更学到了男人的责任与担当。 他一口气说完，呼吸有些重，只得停下来稍稍平复，再继续说下去。 我知道我说这些可能会让你误会，以为我拜师只是为了找机会接近你，只是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但请你相信我绝对没有这样的居心。假如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用他心通来探查。我想一辈子都敬你爱你，追随你的脚步，跟你同生共死，并肩站在一起。可 不知不觉热意涌上眼睛，他的手抖得很厉害。 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？ 那边一直没有动静，仿佛无人存在。隔着电话，他看不见对方的表情，更无从揣测对方的心意，仿佛蒙上了双眼，在一个分岔口寻找正确的出路。一人在云，一人在地， 相距遥远，无能为力，只能等待结果宣判的那一刻。若对方不肯从云上下来，他也无法插上双翅飞入云间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